迹的路梦，像从前啊，自己实在太好强，像现在啊，只求你回身旁。 放下骄傲以后出发，面对自己也就不再有负担。看往事啊，渐渐风轻云淡，看来路啊，只求爱得清爽。 你能不能把过去固执的我遗忘？ 我愿意为你调整自己的方向，曾经伤你心的话，别放在心上。当我再一次踏上爱你的路上， 你能不能把从前任性的我遗忘？ 而我却整夜孤单地守在电话旁。 Mm-hmm.